耿涛。 主席，你不要我了？ 哎，怎么是不要你了呢？你有点文化，将来啊可以派大用场。再说你也该离开我去闯一闯了，以后回来我也欢迎。 我不离开主席。 婆婆妈妈的，走。 从农村走向城市，从打仗走向建设，当时许多解放军官兵和耿涛一样，还没有认识到走好这一步的重要意义。瞧，这个马宝山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虽然刚刚带领战士们扑灭了一场可能引爆油罐的大火，可他今夜来到发电厂的目的却是要抢走这里的物资粮。 你是要为你们的部队增光呢，还是要为你们的部队丢人啊？你晓不晓得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性质？ 陈同志，刚才啊多亏了他了，他救了整个电厂 啊。不要讲了，我刚才都看见了， 他可是个英雄啊。 依我看啊，他不只是个英雄，他还是个流寇。 首长，我们战士两天没吃东西了，我是想…… 那也要遵守纪律。 是， 记住，铁的队伍就要有铁的纪律。 是。 好了，英雄加流寇同志，立即卸车，把物资还给电厂。电厂是整个沈阳的要害部门，你的困难我给你解决。 是，卸车，卸车。 而此刻惴惴不安、不知所措的，还有那些城市里的大老板们。天哦、 董事长，要不把您和二太太的机票也给订上？ 去香港？我去香港能干什么呢？ 哦，对了，家里的钱款、条子、字画什么的，都已经打了包，我让他们直接发往香港。还有那5000吨煤，也已经装了船，停在码头。随时可以起航。 诸位，在此当口赴约，实属难能可贵。按说生意人不该谈国家大事，但共产党的炮弹快要落到城门口喽。我们的矿山何去何从？今天请大家发表高见 啊。 老许一向快人快语，今儿个怎么闭目养神了啊？ 我在想，这共产党在农村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落地生根呐，是越闹越凶。现在他进城了，这被共产的肯定是咱们这些人呐。我想啊，趁早走为上。 现在飞机票可是个天价，不过走还是一线生机， 还是保命要紧呐。 哎， 对对对，咱们的产业是矿，你能带走吗？他走到哪儿也睡不着觉。 说实话呀，宋太太，我觉得你们应该留下来，搞实业嘛。离开了自己的厂矿，能干什么呢？ 这种事我插不上嘴，不信你问他。 长兄为父，咱们家的事大哥说了算，我那10%的干股说了不算。 是走是留，老办法，每人投张骗子，生不记恨，死也无怨。 最后投票的结果是留下，决定虽然做出来了，可股东们仍旧不知道前途是祸是福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揣着一面让他们坐立不安的股。 一直放在农村，农村包围城市，从现在起工作重心要移到城市，移到建设上面来。去年9月，我向全党提出过这个任务，因为战争发展得太快，没有引起重视。我想现在啊，要引起足够的重视，需要再开一个会议，就开一次全会吧，啊，再讲一次，画一个框框，建设新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蓝图嘛。 七七二中全会应该开起来， 那就定在春天。我们分一下工吧，啊，我和恩来继续指挥打仗，少奇准备文件，筹备二中全会，建设算一条，政权算一条，外交问题也不能不谈吧。 对，干部问题也是个重点呐。 不错，我也担心这个问题啊。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军事干部成长得快，真要是搞建设，人才就少喽。 跟随主席多年的警卫员耿涛，在出发去天津前，又陪主席开着车走了一遍西柏坡的黄土路。 小孩，你羊是怎么放的？ 俺成阴的。 我看你是成清的，为啥？ 你大吃行不行？ 不行。 不行就不行。 喂，脾气还挺大。 是西柏坡的孩子，耿涛，开上去。哎，小同志啊！喂，小同志， 啥事儿呀？ 我这里有个空位啊，想找个人坐来。 好嘞。 你搭车去什么地方？ 不去哪儿，随你们走呗。俺没做过这个，想捞个鱼呗。 捞个鱼儿是什么意思啊？ 捞个鱼儿就是得呗。 得，哎，又是什么意思啊？ 得就是好呗。 好，那就让你得一回吧。 哎，俺在这儿，俺坐汽车了，你们看着呢。 伤亡很大。 轰轰这个鬼儿子，我就不信他一幢破楼能挡着我们老虎团。 等等，这里好像有标志，不能打。 那咋的？就拿我战士的性命来冒险。喂，炮营吗？马上给我调五门野战炮过来。 突然电话被一只大手拉断了，这个人正是刚到天津不久的耿涛。 我是天津军管会的耿涛，这位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。 啊，军管会，搞接管的吧？对不起，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。 老梁，来的。他们军管会和地下党同志对这片情况比较熟悉啊。 熟悉？熟悉咋的？反正我不能让那张破楼挡了我们老虎团的道。 据我们了解，这栋楼里头存放的整个天津的电线架势和地下管道的档案资料。 我不管，他就是金子堆出来的，我也要轰他个稀巴烂。 把这些打烂倒是痛快，可天津马上就要回到人民手中，搞建设绝对离不开这些档案。 那都是以后的事，眼下我是指挥员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战士们在白白流血牺牲，懂吗？这是打仗。 打仗为什么？今天的打仗不就是为了明天建设吗？ 是啊，打仗为了什么？那位营长愣住了，接着又极不甘心地放下了电话。其实这只是接管工作的一个小插曲，真正的障碍和困难还在后面。夕阳下，海河边，金汤桥下，胜利的军号响彻四方。耿涛遇到了当年的救命恩人，哎，工程突击营营长马宝山。 哪像你啊，战斗英雄。 小篮子有消息吗？ 没有，豹子故意仗遇上鬼子轰炸，牺牲了好几百人，听说啊他也在那个团里。 别难过啊，路还长着，抽时候咱哥俩喝两盅。你不是在陕北吗？怎么到？ 我是来参加接管工作的。 啊，接管接管，我们打下来，你把它接管起来。大哥还得往南打呀，打老蒋过瘾。 这个战斗英雄马宝山连胳膊上有伤都不想着去包扎，最后还是一个小战士把他强行拉到了医院。 没有麻药 你就放心大胆的来吧。我是坑医生，我他妈就是孬种。 马大哥。 小兰子， 马大哥， 小兰子，是正是， 是你啊？ 不是我老马是谁？哎呀，啊，小兰子，真好啊，出息了，成了开刀大夫了。哎呀，真是好，嘴弄，把车发动着，是，赶快带你去见一个人。 见谁啊？ 你跟我走吧。 你们找谁啊？ 军管会不是在这儿吗？ 走了。上午走的。 走了？ 他们人都走了？去哪儿了？ 你们找谁呀？ 军管会那个 啊，谁呀？ 军管会的小杆子 啊，耿涛啊，他也走了。 耿涛，几年了，这个名字总是出现在小兰子的心里、梦里。 在城里， 难道真的是他？ 他是军管会的干部，他以为你牺牲了，他要是见着你，非乐疯了不行。 这天晚上，民生煤矿老板宋学仁的二姨太张淑芬乘车外出，遭到了一伙乞丐的围攻。 太太，要出事儿！ 走，派给要饭的让道不成？ 受到凌辱的宋太太惊慌恐惧。就在这时，路过这儿的马宝山鸣枪赶到。 奶奶的，老子白解放你了，他妈滚！ 马宝山脱下自己的军大衣为宋太太盖上，从此他的英勇和豪气就和这件大衣一起留在了宋太太的心里。 我说给你拉条线过去怎么样？ 哎，好好好。 马大哥，派来工业处报道的是你？ 都是这伤闹的。 那好啊，咱俩又可以在一起干了。 我告诉你，我见到谁了？ 谁呀？ 你做梦都想不到，小兰子。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见到谁了？ 小兰子。 小兰子。 小兰，你知道我是多幸运。小兰，我们回见面啊！我听说你要去郊区巡回医疗，马上要出发，怕是见不上面。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座谈会。首先，我把今天参加会议的军代表向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位是马宝山同志，进入民生煤矿。孔静江同志，进入大生棉纺公司。陈宝荣同志，进入荣兴炼铁厂。我们接管城市的目的不是要破坏它，而是要建设它。我军在攻打天津的时候，毛泽东主席就亲自起草电文，命令尽一切可能保护工业区免遭破坏。这些大家都看到了吧？ 耿首长，我们这些私营企业的财产，你们共产党会不会没收啊？ 私有财产我们是要保护的，不仅不没收，还要帮助恢复生产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，天津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，现在回到人民手中，百废待兴，必须立刻恢复生产。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请大家来表个态。 哎，不是让你们来开哑巴会的啊！ 有困难也可以提，我们帮助解决。 耿处长，本人有个问题。 裴昭生先生是做纺织品生意的吧？ 是的。 请讲。 我的工厂是愿意开工的，不过现在市场上棉花紧缺，我没有办法进到原料，没有原料我怎么开工啊？这巧媳妇儿也难为无米之炊呀。 是啊，我倒是想开工，可是厂里的马丁炉又坏了，会修的工程师又跑到南边去了，除非你们帮我把它找回来。 马丁炉？ 我说了，你们也不会懂了。 笑什么？ 不懂咋了？老子不懂就懂了。 没什么意思，我没那意思。 朱老板的炼油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啊？ 我啊，我看看再说。 看看再说，机器料久了可是要生锈的。毛主席早就说过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看看可以，但必须从速决断。 消极停工就是罪孽，你知道吗？ 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要开工就要烧煤，没有煤我也无能为力呀。 就是嘛，没有煤我们动不起来呀。 关键就是煤嘛。 宋学仁先生，您是商会的元老，又是明生矿的董事长，大家开工都要用煤，您的煤矿有何打算？ 我耿首长要听真话还是假话的？ 当然是真话了。 那鄙人就直言了，赵贵郎的主意，资本家靠剥削工人发财，那我倒有个担心喽。我们开工越多，那剥削工人越多，剥削越多，那罪孽会不会越来越大呢？ 是那个老宋说的对，是啊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我们还是罪孽小一点儿更太。 耿涛皱起了眉头，看来这些资本家的工作是最难做的。 耿处长，马代表亲自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坐。 我们今天来，事先没打个招呼，你不见怪吧？ 怎么会呢？盼也盼不到啊！ 我们今天登门拜访，一是来看望你，二是昨天座谈会人太多，很难谈个尽兴。宋先生好像有很多话要说。 嫂子，下面来了两个当官的，你怎么不下去？ 我下去干嘛？你怎么不下去？ 我和他们不共戴天。我现在可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。昨天共产党把我的东西都给封了，我那五仓库军火的货也都给没收了。 你没跟你大哥说过你在做军火生意啊？ 他告诉他，他就知道干他的实业，想发大财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。我什么也没有了，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牵挂，只有你了。 别胡说八道。 胡说？你忘了当初是我把你带进这个家的， 可是向我求婚的是他。 那时候我身无分文，爷爷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大哥，我只能当大哥的食客。 那是老爷子看不惯你那副吊儿郎当的样。 大哥夺走了该属于我的遗产，还夺走了我的女儿。 认识他？ 那个瘦个子的救过我的命。 都行了， 去吧。不过谁知道现在世道变了，还能靠得住你现在？ 哎，少杰啊，你我相识这么多年，坐在一起品品家乡的东西，观雪聊天，这还是头一回吧。啊， 主席啊，你还是这么喜欢雪？ 是啊，我喜欢雪，农民都喜欢雪，瑞雪兆丰年嘛。哎，害虫就不喜欢雪，一下雪啊，苍蝇全没了。小林啊，有话进屋说，在外面吵吵什么嘛？ 耿排长给我来了一封信，有几个字我不认识，我问他，他也不认识。 哦，耿涛的信。拿来我看看。 哎， 这是鹅，焦头烂额的鹅，就是事情啊搞得不可开交。哎，这个耿涛啊不知遇到什么麻烦喽。 啊，排长信里说，在对待资本家的问题上同志们分歧很大，有些同志认为应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，把工厂交给工人呢。 还有什么 啊？排长还说，解放快一个月了，生产还没有恢复，煤都快供应不上了。他还说跟城里人打交道累。 哎，怪不得他夜不能寐啊。少奇啊， 耿涛是我的警卫员，遇到难题喽。你是主管城市工作的，你看应该怎么样回答他好啊？ 告诉你们排长，这城里的工厂可不是农村的土地，分到谁的手里都会长出庄稼来。机器搬回家是喂不饱肚子，虽然革命胜利了，可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还是要利用的。把资本家赶跑，这并不利于生产，生产发展不了，工人就没有地方干活，就没有地方开工资。 说得对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当然要有一定程度的限制，但也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，这叫做劳资两利啊。打个比方吧，如果你们家有只老母鸡，你是一赌气把它杀了吃好呢，还是留着它慢慢吃鸡蛋好呢？ 当然是留着吃鸡蛋了。 好，你就写信告诉耿涛，说毛泽东要他学会吃鸡蛋。 让排长学会吃鸡蛋。 大军进城之前啊，守城的国民党兵啊要征用矿上的火车头，工人师傅们知道后啊，赶在他们前头，把要紧的零件全都拆下来，通通沉在这河里头了。我们矿上的火车头啊全都趴窝了。 现在矿上开工等着用火车头，都是能捞上来。 现在是三九，我看八九差不多了。 那得要多长时间？ 怎么着也得个把月吧。 个把月？ 耿处长， 耿处长。 为了让民生煤矿早日开工，耿涛奋不顾身地跳入了寒冷刺骨的冰河中，打捞火车头的零件。在耿涛的带领下，零件儿被一个一个地捞了出来，而耿涛却因为在冰河里待的时间过长而昏死过去。接下来的事情耿涛不知道，当他躺在医院时，日日夜夜守在他身旁的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小兰子。 真吓死我了，我真怕你醒不过来。我们八年没见面了。 八年零四十三天。 这八年你都这么玩命吗？如果你再这么玩命，我就不饶你。 讲了半天就一个理儿，解放军是咱穷人的队伍，共产党是咱的救星。咱干活为了啥呀？为了前线，为了解放全中国。地主资本家剥削咱穷人喝咱穷人血的日子再也不会来了。 你说我说的对吗？ 精辟。 我们要求发工资啊，半年不发工钱，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啊！ 发回了工钱，咱们才下井。 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呀、啊！宋老板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你拖欠工人的工钱，马上要返还，明了？ 这一时半会儿，到哪儿去弄这么多款呢？再说了。要开工，有些设备还需要购买修复。哎呀，可也是，手头没有这些款子，还真开不了工啊。 嗯，共产党三令五申呐，再不开工，哎，何以面对人间呀？ 董事长，办法。倒还是有一个的。 嗯，什么？ 咱们在码头不是还有五千吨煤吗？把它卖了，不就有这笔款子了吗？ 说的是啊。哎，别折，到码头看看。 哎，大哥， 我也去。孙老板，您可是要发大财了。在南京、上海，现在一吨煤可以换一根金条啊。 说说罢了。哪有这等好事？这些煤我不运了。 为什么？ 大哥，运到南边可是一吨一根条子呀。 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，再不开工真对不起人家了。 大哥， 你可不要犯糊涂啊。 什么意思？ 现在市面上到处缺煤，城里又没有煤烧，而你却私藏了5000吨，这分明是和共产党对着干的。大哥，弄不好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。 他们都要撤股，让他们撤吧，都撤算了，我也不干了。 骑虎难下，左右为难，现在就算宋学仁想听共产党的话马上开工，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啊。这一天，马宝山赴宋氏找宋学仁慰玉，却不慎落入了宋太太的怀抱。 还有我插嘴的份儿啊！老头子有大太太、儿子、孙子、孙女，大军一攻城，少爷、小姐和大太太都飞香港了。这个时候，老头子倒想起我来了，把我留下来当陪葬。 你是做小的？ 你别看我有这些，从嫁过来第一天到现在，没有过过一天开心日子。在这个家，我是个摆设，连个佣人都不如。 怎么说？你也受曾家的压迫？啊，没了。昌是大。 那天晚上多亏了你。 哦，那天晚上我正好是我巡逻。 那是缘分。上次我听了你的报告，我就在想，这辈子我是嫁错人了。来，尝尝这个。 啊，对，这个不如我那个海盐抽的自在。啊， 你现在是大英雄了，成天叼着这个多寒碜呢。这个就给你，留着做个纪念。 这不成， 你要是不收下，我可就生气了。 我是不是得送你点什么？我你们城里人喜欢什么？我不知道。 说着，宋太太娇嗔的歪到了马宝山的怀里，弄得这个土豹子手足无措，脸涨得通红。 这一枪是你的吗？ 是啊。这是我从一个国民党少将手里抢来的，怎么在这儿？ 王妈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。啊，你能把它送给我吗？ 啊， 我想留着防身，以后再发生那种事儿，我就不怕了，行吗？ 行。啊，你是该回到穷人队伍里了。 楼下的司机在叫着。马宝山顺势挣脱了宋太太的胳膊，整了整衣服，逃一样的跑出了房间。就在宋太太在寻找新的依靠时，民生老板宋学仁还在他那堆烂摊子里挣扎着。 哦，那批钻头我们全部退货。对，退货，定金嘛就算了。董事长，这些事情要是让共产党知道，可不得了啊。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。 哎呀，董事长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快走啊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 我走。 哦，董事长，从这边走，朝这边走。 好， 这里， 这里由我来对付了。 你行吗？ 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了。真耽误你了，老公，快走吧。 您快去看看，这哪闹着呢？要出事儿了！ 军代表呢？ 宋老板吓得溜了。 宋老板溜了，马宝山还要把他追回来开批斗大会，简直是胡闹。耿涛急忙开上车，赶去制止冲动的马宝山。 仅仅一点兴趣，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这个道理啊，做媳妇的是最明白，大家 这看起来天井是待不下去了。 老爷， 你想啊，就算咱们七拼八凑的把拖欠的工资给还上了，可矿上那些设备是坏的坏，卖的卖，哪还有资金添置，就是想开工都开不了喽。要是那个五千吨的事儿让他们知道了，还不把我千刀万剐了？ 早晚会知道的。 哎呀，我一想那个马代表，我这腿肚子就抽筋儿啊。 柯老爷，那位耿处长倒是个诚信之人啊。 诚个屁呀、啊！那姓马的还不是他们的人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一路货。 看起来啊，还是得远走高飞呀、啊。老郭，通知各位董事，让大家赶快议议啊！ 董事长，这当口这么做合适吗？ 老郭，你是被共产党给逗怕了呢，还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？ 学志，你胡说些什么呢？学志，你真该干点正经事了。 大哥， 宋学仁最终经不起弟弟宋学志不怀好意的挑唆，决定变卖设备，并且继续隐瞒自己藏有五千吨煤的实情。 为了让民生煤矿尽早的复工，我已经写报告给上级，建议以军管会的名义从银行贷一部分款子，给民生矿的资方添置和整修设备。 我不同意这个建议，银行贷款来的钱直接发工资给工人好了，为啥要贷给资本家，让他们成大好人？ 是啊，既然银行有钱，那我们拿钱直接到山西买煤好了，何必兜圈子呢？ 就是嘛，干嘛要掏空资本家？ 问题是，即便是有的钱，你能买到煤吗？就算买到煤，又能维持几天？我同意耿处长的意见。 还有谁要说的？我个人的意见，这件事情还要慎重的再研究研究。 耿涛同志是很有想法的，不过这个想法是不是太离谱了啊？用人民政府的钱去养活资本家，这合适吗？啊， 我们苏联老大哥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建设，有过这个先例吗？啊， 我看这里面首先有个立场问题，耿涛同志是不是要三思啊？ 耿涛的提议在同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但最终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，认为耿涛的建议对民生的复工确实是一剂良策。就在民生股东们正走投无路决定离开天津的时候，耿涛与小兰子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宋家。 民生矿的各位老板都在啊，我今天算是不速之客喽。 哪里哪里，我们只是小聚，喝喝咖啡，聊聊天啊。 宋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我这个人啊，打小就喜欢猜谜。今儿我看这儿有一个哑谜，能不能让我试试？ 这首长开玩笑吧，我们这儿哪有什么哑谜啊。 那我只能自找谜底了。这里面刚刚烧掉十张片子，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每张片子后面都写了一个字，走，对不对？诸位想远走高飞，又担心政府不会放行，走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来啊，特意把东西给大家送来了。那有了政府的这个批件，诸位随时可以去买飞机票。 耿首长，能不能让我瞧瞧？ 瞧什么瞧？那能是假的吗？ 老徐啊，这回你该放心了吧？ 是是。 你们还有什么心思，我就不用说了吧。 说，耿首长有什么话，请都说出来吧。 我想先问一句，你们真的走了，去哪儿？心里有底吗？ 有什么底呀？怎么说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有我们的矿，那背井离乡的日子不会好过的。 那为什么非走不可呢？ 这 肯定是有难处了。你们有难处，我们也有难处。既然大家都有难处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坐下来一起商量，一起想办法，共度难关呢？当然，愿走愿留，来去自由。我声明，这个长期有效。 首长，我们不愿意走啊。这只是…… 只是什么？ 只是我们担心政府不会再信任我们了。 为什么不相信啊？政府是了解诸位的，季小姐已经向我详细的介绍过诸位的情况。民生矿是百年老矿，现在又这么缺煤，你们都是有爱国心的实业家，有几十年管理生产经营煤矿的经验，这些政府是清楚的。你们现在最大的难处是资金短缺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吗？如果诸位愿意留下的话，政府将提供帮助，贷款给你们吗？ 你说什么？贷款？贷给我们？ 对，经上级批准，两三天之内，这笔贷款就会交到你们手中。 老徐家， 这古往今来，从来只有政府向商家转嫁危机的，这哪有政府贷款帮助资方的啊？这是仁义之事。 仁义之师，仁义之师啊！ 好啊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。 好，我们马上派人过去。马大哥，贷款到了，你去把它提出来吧。 这种事情还是叫别人去吧。 你是民生矿的军代表，这事儿得你去。马大哥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撑我一把。 怎么算是命令？ 就算是吧。 马宝山在银行提贷款的时候，遇到了正准备携款与宋学仁的弟弟宋学志私奔的宋太太张淑芬。 马首长， 张淑芬灵机一动，决定将宋学仁私藏的5000吨煤偷偷卖给立功心切的马宝山，骗取巨款。 没路过这儿，找不到买主，正准备往上海运呢，我就把他们拦下来了，心想要卖就卖给政府吧。 有多少？ 5000吨。 5000吨，太好了！现在全城缺煤啊，前方的部队也催着要煤，你要立大功啊！ 只是人家不赊账，要现钱。 钱我们有啊，你为什么？ 我不是想帮您立大功吗？要不然怎么报答您？您不是说要我回到穷人队伍里来吗？ 好，咱们现在就去码头。 营长，这个钱是要给矿上买设备的。 咱们买设备为了什么？为了开工啊！ 啊， 开工为了什么？为了出煤嘛！ 啊， 哪有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这一下子不全都解决了吗？是不是？ 可是， 嘿嘿嘿，走，咱们俩上柜台拿钱去。走。 立功心切、眼粗心粗的马宝山就这样把从政府带的一麻袋钱交给了张淑芬。可就在马宝山让战士小鱼在码头看煤，自己回去汇报领功的时候，小鱼被歹毒的宋学志砍倒在地，5000吨的煤船又被宋学志开跑了。 老奶奶出事了，赵奶奶跑了。 啊，他 把二 爷和少奶奶。 怎么会？怎么可能呢？ 你答应献给政府的5000吨煤，恐怕…… 别说了。 共产党可是对我们不薄啊，事不宜迟，我看赶快报告耿处长吧。 小兰子， 大哥， 我可倒霉了。 哎， 告诉你啊，我回天津搞到5000吨煤呀、啊！ 马大哥，瞧你高兴的，你又立功了。 正当马宝山得意忘形的时候，迎面撞见了脸色铁青的耿涛。 把他看起来，耿明， 现在煤船是劫回来了，可那笔巨款呢，还在宋学志手中。我们绝不能让人民的财产落到坏人的手里。 小徐，小徐，你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让我抓点口饭去。小徐， 耿大哥。你快去盐场拐弯的7号码头看一看，宋家有一只小游艇常停在那儿。 嗯。 哎，你等等我。 小许，小许啊，听见了吗？我要上厕所，我尿尿。小许，憋不住了，小许， 小许，快看看，我憋不住了，我尿尿，尿湿了裤子，没裤子，快，小许，快点，不是开玩笑，看，快。 哎呀，憋死我了！哎，怎么了？ 没有，就憋不住了，你看。 马宝山使了个小诡计，反手将看门的小战士锁在了门里。在废弃的码头边，马宝山终于追上了正准备乘快艇出逃的宋学志和张淑芬。 军太， 闭嘴！你以为你们跑得了吗？ 马首长，马首长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你得给我做主，我一个女人家。 你少来这套！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 军太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可都是合法经商的呀。 人民政府要惩办你们这些奸商和诈骗犯，我第一个把你送上审判台。 马首长，她不是你喜欢的女人吗？她是你的了，还有这些钱你拿一半去，只要你能够放过我。我知道你对宋太太有情，她对你也有意啊。你不是还送给她一把不让你手枪吗？对不对啊，淑芬？ 马首长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你就放了我吧。 你会开枪？你也会用这玩意儿？ 一场殊死的搏斗展开了，马宝山这次终于击毙了敌人，追回了巨款，立了一功。可尽管如此，功不抵过，他还是被关进了监狱。 干得挺红火，大哥，我就要回西坂坡去了。 我也要走了，跟部队南下。 你们都出去了，都出去了，我掉队了。 大哥，路还长着，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。 我要是死不了的话，我会输一辈子罪。 耿子，我要是死了，你记得给我和小鱼及我们牺牲的战友每年去上上坟，还有把我埋在朝阳的山坡上，我老马一辈子住窝棚，死了也得让我晒晒太阳，也得让我看着你们这帮小子建设好我的国家，不然我死。 好，就到这儿。首长，马宝山明天上军事法庭吗？ 会判得很重吗？ 你看，这座城市 就是马宝山这样的英雄打下来的，这么良将打下来怎么样？打下来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打下来就可以目无经济，就可以以功臣自居？那也可以放心一点吗？ 耿涛同志，你的感情我能理解，其实我也替马宝山惋惜，相信军事法庭会做出公正的判决。 兰子，又分手了。当你登上南下列车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往西柏坡的路上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再见面的。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马大哥，他还有救。我都想好，回到西北方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主席求个情。 小玲， 排长， 排长， 哎， 主席在大食堂的会堂里正在开七届二中全会呢。 七届二中全会啊，要建国了。 夺取全国胜利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，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，工作更伟大，更艰苦。同志们，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、不骄不躁的作风，务必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，让所有的人都看到，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，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，在这些敌人面前，他们不愧为英雄的称号，但是他们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。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，他们要打败仗。我们全党要充分认识这种情况，时刻预防它的发生。 夕阳的余晖中，耿涛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主席。 明天我们就要进京赶考喽。有人问我，共产党能不能不做李自成，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？我说，肯定有办法。到底怎么样，要看以后几十年呢。耿涛，听小林说你有件事要找我，还是件大事，你说说我听听。 没什么，主席。 终于要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去北京了。毛泽东带着一群活泼可爱的放羊娃奔跑在西柏坡的黄土路上，此时太阳正从坡后缓缓升起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